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琦善与义律在大沽会谈，但有若干事项没有达成一致，双方约定到了广州再次会谈。 琦善恳切规劝英国使臣去广州谈判，英仪居然同意了。他们在大沽口激流越余之后反倒南下。道光闻讯之后认为琦善是处理遗物的能手，颁旨罢黜林则徐，命令琦善挂钦差大臣衔儿，驰赴广州梳理两广总督，与英国使臣商谈收复舟山和恢复通商事宜。琦善乘驿船沿大运河南下，7天之后抵达山东省济宁府。山东巡抚脱魂部听说琦善过境，专程赶到济宁迎候。琦善下了驿船，与脱魂部联袂朝白马驿走去。这位脱魂部是蒙古人，两眼的间距稍宽，瞳仁微黑，两道淡眉从中间踢起，眉梢下垂。在这个麻衣相书里啊，把这种眉毛叫鹰翅眉，是贵人腾达之相。果不其然，嘉庆己卯年间他就考中进士，一级一级地晋升为直隶布政使。一年前琦善保举他出任山东巡抚。其实论年龄，这位脱魂部比琦善可年长10岁，可是呢却视琦善为老上司大恩主。 哎呀，琦爵哥，济宁府比不了保定府啊，白马驿有点寒碜，我只能将就着招待您呐。 哎，哪里话，托大人，本爵阁不堂也是从微末京官做起的，替皇上走南跑北这么多年，多寒碜的驿站都住过。白马驿紧傍微山湖，地处鱼米之乡，是拿得上台面的驿站。直隶的怀来驿、抚远驿、行唐驿都在山区，岂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，要水没水，是要人没人，像塞外戈壁滩一样那么荒凉，比你这白马驿可差多了。齐善走到驿站门口，一眼瞥见了大门两侧的黑底泥金楹联，满眼尽穷民，何忍多用一夫，误他举家生活，两头皆显露，何不缓行几步，积君无限阴德。再看落款，是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所写。齐善微微一笑，本爵阁部堂带了两个随员，六个长随，12个轿夫，还有12个亲兵，走到哪个驿站都得耗费不少钱粮啊。看来白马驿的驿丞是个聪明人，拿王阁老当挡箭牌啊。脱魂部一听笑道， 这副楹联不是针对您的，前年母张阿大人的师爷从广东办事回京，过境山东时住进这座驿站，那家伙狐假虎威，滥用义夫，无偿调用了4圣抬轿、12匹驿马和40多名杠夫，这不仅透支了驿站费用，还弄得驿户们叫苦连天。驿站是个上官如云、过客如雨的地儿，费用有限，超支后无处下账。驿丞又是个鸡毛小官，惹不起那家伙，嘿嘿，一肚子苦水没处倒啊。几天之后，王鼎大人南巡过境，这位驿丞借机大诉其苦，王阁老听罢一声不吭，写了这副楹联，就叫他挂在门口了。 齐善和脱魂部知道驿丞这活不好干。济宁位于大运河上，是南北要冲啊。过境的文武官员一波接着一波，人人带有一群随从，来个官那就比驿丞高一截儿。要是过境高官不知检点，肯定会弄得驿丞十分为难。招待太殷勤吧，这费用又不够花，招待不周详呢，又要挨责骂。这副楹联等于给过境官员立了一条规矩，他出自阁老王鼎的手笔。王鼎那是道光皇帝的老师，当朝一品位极人臣，谁也不敢将他摘去。不过脱魂部预见到了，只要王鼎一退位，他就会像多情骚客在粉墙上题写的打油诗一样，被涂抹得一干二净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接风宴席上，脱魂部和齐善两人端起酒杯对饮一口。脱魂部说：“ 齐爵哥呀，应以北上白河口，要不是您折冲尊祖，恐怕大沽口就成第二个定海了啊！” 哎，本爵阁苦口婆心劝说应以卷甲回歌，但并无把握说服他们。本爵阁不堂以为，即使不大动干戈，也得真刀真枪的比划两下。嘿，没想到他们那么恭顺，居然就遵旨反道了。皇上确信溥仪之策初见成效，敕令本爵阁部堂梳理两广总督，挂钦差大臣衔办理遗物，还要我离任前把大沽口和天津的防兵分别撤去，以结米费。 英仪虽是海上骄恶，毕竟是反邦小国，跨几万里重洋，发来区区几千人马， 后路势必应援不及啊。要是真打起来，他们能支持多久啊？他们占领了定海，能分出多少兵力打天津啊，遑论打京城呢？ 但英仪要件可不菲啊。义律吹嘘他们国家拓土开疆200年，在五洲四海辖有28个领地，2亿人口，是天下第一强国。 啊， 脱魂不可不信。 嘿，牛皮吹得震山响，哎，任他吹，反正吹牛皮又不上税。 你不信，本爵阁不堂也不信。话虽如此，但前明倭寇侵扰海疆，酿成几十年的倭患。前明将领于大猷和戚继光费了好大力气才歼灭他们。我大清历来重视陆师，不重视水师。要是英仪携船炮之力，一月一小扰，两月一大扰，打了就跑，终归会是朝廷的心病。义律反道时，经过山东的登州府，你跟他们打过交道。依你之见，英仪水师好不好对付啊？ 下官没登过仪船，只在岸上用千里眼瞭望过。这说实话，英仪战船又高又大，铁炮环列，帆篷高张，迅使如梭呀。要是真动起手来，我朝水师肯定不是对手。 脱魂部怕有替敌人扬威之嫌，讲得十分谨慎。 不过要是英仪登岸与我朝在路上刀对刀枪对枪的打，那就是两说了。 齐善没吭声。他和义律谈判的时候，目睹了英军的枪械、军装、鼓号、仪仗。上岸的英军只有28人，但动作之齐整、军纪之严明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相比之下，大沽口的清军则像散兵游泳一样稀松。脱魂部煎了一片鱼放进嘴里。 英仪告御状，林则徐大人和邓廷桢大人恐怕要倒霉啊。 齐善惋惜道：哎，林邓二位是能臣啊，可惜办事操气，禁烟太锐，求治太急，把英仪给惹急了。致中国宰相书，指责他二人虐待英商，要我大清朝严惩，否则拒不撤兵，也不归还舟山。皇上想息事宁人，只好委屈林则徐和邓廷桢了。1年半以前，林则徐去京城向皇上请训，皇上要他驱除鸦片，务必根除净尽，但不能挑起边信。说实话，这是个两难全的差事啊，不严禁不起作用，严禁了又会惹起边信。我也为林邓二人惋惜啊。哦，英仪经过登州时可有什么举动啊？ 啊，十几天前8条渔船反道南行，3条走沱矶岛与长岛之间的水道，5条从登州府前驶过。那天偏巧风高浪急，渔船在沱矶岛泊了一天。因为风大浪高，海礁利刃割断了一条渔船的缆绳，船撞到礁石上了，货物被海浪冲上沱矶岛，依旧不肯舍弃，派人打捞。嘿嘿，在沱矶岛蹉跎了整整7日啊。依求义律乘山板驶至登州府的水城门，请求购买食物和蔬菜。下官接到军机处的停机，说大人您说爵阁您在大沽口奉旨府仪。军机处 要沿海各省在英夷南行期间妥为抚育，只要他们不登岸滋事惊扰民人，不得开枪开炮，也不准移船傍岸与民人私相交易。下官见宜求义律情辞恭顺，尚属小事，叫当地官便采办了牛羊菜蔬，酌量赏给。英仪想以洋银支付货值，下官命令不得收取。我泱泱大清舍出这点货物还要钱，那岂不是太小家子气了？ 齐善舀了一勺汤。你送他们多少东西啊？ 150头牛，200只羊，还有3000多斤时令蔬菜。 你可够慷慨的。 说实话，这是送瘟神，只要他们不在下官的辖区里瞎折腾，平平安安滚蛋，下官就阿弥陀佛烧高香了。 这英仪不通汉话，你又不懂彝语，你是怎么和他们交往的？齐善这句话问得很突然，他身边没有通事，在大姑会谈的时候全由马如汉居间翻译，颇觉别扭。脱魂不说， 说来凑巧了，下官去登州府前经过潍县，潍县的知县昭子庸啊，是广东人，他有一个亲戚叫鲍鹏，通晓彝语。这个鲍鹏来山东地界做生意，下官临时请他居间翻译的。 齐善一听脱魂部手下有懂英语的人，立马来了兴趣了。哦，这个人他可好用啊？ 哎，好用，40多岁，捐过从九品顶戴，熟悉官场礼仪和规则，是个精明小事之人呐。 齐善一听可面露喜色了。皇上差本爵阁去广州办理遗物，本爵阁正苦于没有居间翻译的通事呢，你借本爵阁用一用可好啊？脱魂部一听笑道， 在山东知晓彝语的人通常派不上用场，但碰上英仪过境这种邪门事儿，没这种人还真不行。下官这地面就这么一个知晓彝语的，爵阁您要是带走了，那要是彝人再来袭扰，下官可就抓瞎了。 齐善调侃道，山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昭子庸能给你物色一个通事，李子庸、张子庸就能给你物色第二个、第三个。本爵阁部堂办的可是急差，跟你要个人看你小气的。 爵阁严重了，严重了呀，您看中的人下官哪敢不放啊。明天下官就叫鲍鹏去见爵阁您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这个时候，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，一个粗嗓门恶声恶气地骂道， 你阿西比，你往哪儿走？那是你去的地儿吗？ 接着一声清脆的鞭响，另一个声音怒气冲冲道， 我就是罪孽深重也用不着你来教训。嘿，你还嘴硬，你以为你是执掌三军的营将，一团臭狗屎而已。 齐善和脱魂部不由得朝窗外望去，只见几个衙役押着4个囚犯正在拐角处斗嘴呢。衙役头目扬鞭指着为首的犯人道， 别把你自己当成什么大人物啊，老子想叫你吃皮肉苦一句话的事。 说着抡起鞭子来就要抽。那个囚犯50出头，却反应极快，手铐上的铁链向上一举， 恰好拦住了鞭梢，鞭梢打了个圈，死死缠住铁链。囚犯顺势一拽，把衙役头目拽了一个大马趴，摔的是满嘴泥呀、啊！看热闹的人群爆出一阵喝彩声：“好！”一个夫役端着汤盆进来了，齐善问道：“是何人在驿站里喧哗呀？”“ 啊，回大老爷，是浙江送往北京的侵犯和押送他们的差役在斗嘴呢。” 齐善眉毛一扬：“浙江送往京城的侵犯吗？”“ 是啊，是定海水师镇的军官打了败仗，皇上调他们入京，交刑部大堂审讯。” 齐善正想了解浙江敌情呢。“ 你告诉义成，就说本爵阁要借用他的衙门询问浙江战事，叫他把那几个侵犯给我带过来。”“ 啊，这。” 夫役放下汤盆，屁颠屁颠地走出去了。一刻钟之后，齐善坐在白马驿衙门的正堂里，脱魂布坐在旁边，四个侵犯一字排开，跪在青砖地上。齐善慢条斯理地问道：“ 你们叫什么名字呀？” 为首的侵犯右脸有一条刀疤，跟只小蜈蚣似的。他不认得齐善和脱魂布，可却认得齐善身上穿的仙鹤补服和脱魂布的锦鸡补服，猜出来了，问话的这是总督和巡抚。“ 回大人话，我们四人是定海水师镇的军官，我是前中军游击，叫罗建功。” 其他三个人依次回答：“我是前定海镇左营游击，叫钱炳焕。”“ 我叫王万年，是前定海镇右营游击。” 第四个人答道：“我是定海县前守备龚佩道。”“ 哦，呵呵，如此说来，诸位是定海镇总兵张朝发麾下的营将咯？”“ 正是。” 齐善问道：“ 罗建功，你脸上这刀疤是何时落下的？”“ 回大人话，是20多年前围剿海匪蔡谦时落下的。” 这个蔡谦啊，那可是出了名的大盗。蔡谦之乱是嘉庆朝最大的海疆叛乱，朝廷动用四省水师，耗时5年才将其平定。 齐善说：“哦，如此说来，你立过功？”“ 是，在下立过功。”“ 定海镇有水师官兵2600，此战何以一败涂地呀？”“ 回大人话，定海镇额设兵员2600，舟山有800里水域，大小岛礁近1000座，岱山胜似诸岛，得分汛把守。应一突袭时，定海县时有兵员1200，张朝发大人接到英仪说帖，要我军县城投降，张大人立即妥为布置，率兵迎敌。我等将便奋力效命，可无奈敌人的猛冲巨舰，火炮齐发，力能极远，声如惊雷，力若雷霆啊！我水师镇战船重炮之后立即4分5裂，如此炸力，实属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呐！我军与海匪作战，向来以短兵搏击决定胜负，此番与英仪交手，刀矛弓箭和铁炮台枪全都派不上用场，一炮能打7-8里远，我们的船炮只能打1里远，我军还未能与敌人照面儿，就被炸得墙倒脊歪，人仰马翻，实在是出乎预料。张总兵重炮受伤，腿骨炸断，被送到镇海，无奈伤势太重，熬了20多天还是没了，殊为可惜。 罗建功辩解完后叹了一口气，眼泪都下来了。 这真是奇血呀。